哇，瞬间升到了23岁。 你真的很过分，咱们说实话好不好？ 好， 平时咱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50左右，然后今天呢有了我们的嘉宾以后呢，这一下变成了49.5。好了，我们把镜头给到表演区的三位来宾，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现场的闺蜜团，分别是小磊、安然和佳妮，欢迎你们。 大家好，我是小磊，今年是21岁。 哎哎哎，我们这不是一个相亲节目，干嘛身高是多少？ 证明一下，不是49.5。然后下面是我的旁边这位美女。 好， 大家好，我是安然。 你不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然后相一下亲吗？ 对呀、啊， 基本情况相个亲吗？ 年纪呢？48。 那我是天蝎座，我的血型是 O 型。 没有人想知道这些。好，来话筒递给旁边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没有了吗？不用说一下自己年纪多大，身高多少吗？ 哎、咱们俩真的很过分，他们不说也不行，说了也不行。这样就是收音机前的听友还有一些网友们会觉得咱们两个倚老欺小。 人家会说，哎，他们三个今天为什么不出去过节呢？感觉到了过节的年纪了呀。 因为今天 昨天才是我们的节日。 对，今天这个节日不属于这个直播间的任何女生。 啊哈，我很期待属于我，这样话我就可以休息。 如果各位想要看到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闺蜜团的长相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那今天一起改变呢，我们会做一个闺蜜团的现场的改造，单品的一个搭配，也是希望能够给各位如果今天想要过节有约会的女同胞们，如果你们还没有想好今天要穿什么的话，也许看我们这一期节目会有一些灵感。 如果说刚才各位有看到他们三位自我介绍的话，你会发现今天晚上要是吃饭，他们三个穿成这样去见男朋友的话，男朋友的心情可能会不太好。 我觉得没关系， 就吃一个汉堡包就可以了、吃什么大餐。 我觉得是这样，每个人穿搭一定会有自己的理由，然后也会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先不要先着急给他们三个下定论，让他们三个自己来介绍一下平时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穿衣风格，以及今天来到这里穿的这一身衣服包括外套有什么样的巧思在里面，好不好？有什么逻辑？ 我们先听一听嘴上有大包的这个小磊说一下好不好？ 最近可能伙食比较不错， 对，今天这个上火了。我这个穿衣风格好像是属于比较随意的，就是因为今天 没有风格。 对，最近特别冷，所以我的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暖，上衣是一个针线衣。 今天特别冷，我没有听错吧？ 对啊， 你在北京吗？今天是从北京过来的吗？ 昨天冷，今天也冷，因为我家是15-16度，就是可以穿风衣了嘛。然后在北京还要穿羽绒服，所以我的上身就是一个毛线衣，然后裤子里面还套着一个棉裤，以及棉靴。就是 你是那种特别怕冷的女孩子是不是？ 对对对，然后我的外套也是羽绒服。 其实是没关系的，我觉得女孩子像小磊这样爱保暖，然后注意保护自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他现在应该把这棉裤脱掉了。你看嘴上起大包，就说明这火太大了， 内火太重， 对不对？吹吹凉风， 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小磊身上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首先，你看他的腿型，他穿了棉裤加棉靴，他的腿也没有泽华的粗，所以可见他的自身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你看他这个嘴。嘴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包， 你为什么老是 能放掉这个梗吗？ 这个设计的非常好，一般你化妆还化不出这样的效果来。 今天这也是特别的一个小心思。 对，然后小磊的上衣其实是有今年流行的元素在的，袖子的这个喇叭袖 是今年的一个流行元素，包括这件上衣的衣服其实也是挺好看的，是那种芥末黄的颜色，所以整个穿搭比较简单，对吧？来，接下来旁边的安然，你来说一下自己平时的穿衣风格。 我这个人因为比较性格比较慢嘛，所以我做什么事都比较着急。然后我今天穿衣服的话，可能就是随便拿了一件，然后套上就走了。然后我穿的是风衣，因为风衣的话比较方便嘛。然后我就直接就走。 你可以把你的风衣展示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风衣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是2017-18秋冬。大火的这种格子的， 对，就这种格子的。然后平时穿衣服的话，主要是穿一些好搭配的衣服。 嗯哼，而且它里面搭的衣服的颜色也是那种不会出错的大地色系， 听起来很像男生的那种感觉，随便拿起一件衣服穿着就出门了。 不，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随便拿起一件衣服穿起来依然也是好看的。 哦，原来是话里有话呀。 没问题。然后旁边的佳妮， 来介绍一下，今天穿比较运动休闲风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收拾了一下家里，所以说穿了一套比较方便的，再加上平时自己可能还要提个水干嘛的，干些重活，所以穿了一个 运动的。女汉的装备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哼， 可以去跑步的装备。 其实佳妮的外套今天来是三个女孩子当中最吸引我的。 哦，是吗？ 对，你要看一下吗？ 快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来。 是不是那种大棉袄，然后可以把两个手插到一起，然后在前面这样， 然后脖子上挂一串蒜儿是吗？ 哎， 亮点在这里。 你应该穿在身上，我觉得穿在身上以后，大家可能会找到一些熟悉感。就看似是一件很普通的黑色的，然后帽子上还带一圈毛的长款羽绒服，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时尚 sense 的朋友们，应该眼尖的都看出来了，这一款长羽绒服可是大有来头。 就那几个字， 什么？ 就胸前那几个字呀， 胸前这几个字是他的母校没错了。 对的， 这件衣服最开始带火应该是吴磊他们吧。 对对对，这个衣服最开始火是因为中央戏剧学院。 对， 然后这是我们学校定制的。 对， 这里， 所以这几大艺术类高校就纷纷开始效仿中央戏剧学院出这样一款长款的羽绒服。 嗯，看来有朋友说怎样，中国传媒大学了不起哦。 对啊， 别到胸前，真的是 说的没错。 就是了不起。 好，感谢三位哈。那么今天呢，你们身后我们帮你们准备了很多的单品，要来现场的来穿搭，有不同款式的上衣，也有连身的，也有裤装，包括有鞋子等等。从你们三个现在对这些单品的了解，然后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你们分别给自己挑选一身 look。 哦，随便选吗？ 好， 随便选。 各位，这是一个大卖场，赶紧看上哪件把哪件拿走，不然的话很可能就会你旁边的那位女士给拿走了。 对，我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因为我今天是第一回见他们三个人， 嗯， 就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照片，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风格什么样的， 嗯， 但是我是按照我今天有自己的逻辑，然后带来了这些单品， 嗯， 于是呢把所有的东西混在一起，让他们自己先来挑选， 哎， 挑选完了以后穿给大家看，各位可以来打分，咱俩也可以参与到打分当中， 很好， 然后再来看有没有改造的空间。 好的呀， 我特别希望三位女孩挑选完了以后完全没有改造的空间，就是 perfect。 那怎么可能、啊、 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我怎么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嘉宾出来呢？我们不可能。 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看一看今天的闺蜜团现场大改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他们真的在像菜市场挑菜一样，哎，各种还拿起来看一看细节处，哎，有点嫌弃扔掉，然后再拿下一 件。怎么可能？ 真的。 就我觉得现场可能会有就是争抢同一件单品的情况、 uh-huh. 就大家都想穿那件， 但是我们不能给他们那么长的时间去考虑，再给10秒好不好？ 好不好？ 然后就打住， 10 9 8 7 6 5 4 3 2 1。 好了，就这样了。 好了，拿到什么就是什么。 嗯， 好，你们现在可以去更衣室了， 一个一个去吧，是不是？ 一个一个去。 嗯， 我觉得两个两个去吧，这样可以有个帮手。 一共就三个，好，那你看谁不顺眼，让他自己单独去。 好，没关系，你们三个现在可以一起去更衣室，然后小心可爱的衣服不要掉地哈，快去吧，我们等待你们回来的效果。各位，期待他们三位，这个牌量调顺的姑娘闺蜜团穿上了这些时尚单品之后，穿上自己搭配的单品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吗？ 有点 期待值是多少？ 刚才看小磊只拿一件皮衣，对于他期待值可能是零。后面两位，像这一位还没有出去的这位妹妹，她拿了一件白一件黑，又拿了另外一个 T 恤。 你拿这么多上衣干嘛？ 真的感觉很难穿。 一个人要套几层？ 试一试看看哪个合适。 啊，你要试一下是吗？好， 要求很高。大家都已经走了，你也应该出去了。 快去吧，快去吧， 对， 我们期待你回来哦。 嗯， 趁他们换衣服的间隙，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本来应该放在第一时段分享给各位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开始之前，我们先要欢迎一下在新浪微博上面活力982，我们看到了有雨落繁华、故里、西柚等等关注了我们的主播、还有健康使者等等，欢迎各位的加入， 欢迎 各位，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你看这边也有健康使者呀、雨中竹啊、西柚啊、故里啊、甜蜜蜜啊、东方芷康等等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啦。特 特别特别的欢迎你们。而且今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如果你退出这个直播然后回复关键词买买买的话、还有可能能抢到主播同款单品。 今天会在节目当中现场展示给大家是吗？ 会会会、wow、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会儿的搭配的效果以后再决定是不是要买买买。 嗯， 潮流风向标，我们今天第一条资讯要交给所有的女生朋友的一个小妙招。通常男生会吐槽我们女生的包很沉， 嗯， 像灌了铅一样。 是的，看起来小小的感觉很轻、但拿起来觉得、10公斤。 那也没有那么沉了、不是，有的时候女生会觉得说太小的包很不实用，是因为装不了那么多东西。 是的， 对，所以女生一般她怎么着挑包的尺寸可能最少也得是 S 号，不能是 micro 的那种包、mini 啊 micro 都通常只能当成是一个挂件来使用。 有些女生买的包更小，连个手机都放不进去。 嗯，很正常，就是为了好看，但什么也装不了。 嗯， 那到底怎么样可以给自己的包包去减负呢？其实出门你不需要带什么唇膏啊、腮红啊、蜜粉啊、 BB 霜啊、什么护手霜啊、什么纸巾啊、钱包啊，这么多一堆东西。 哎呀，风好大，吹得我好凌乱，我的妆都被画没了呢。 其实只要一根口红就可以实现唇膏加腮红的效果，包括眼影也可以来实现。 口红？ 对， 就画两道的那种吗？在脸上？ 当然不是，那是王菲晒伤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教你怎么来给自己的包包减负。泽华，你看懂刚刚的视频是怎么回事了吗？一支口红怎么实现腮红加唇部加眼影的效果？ 是拿那个口红在手上摁了一下，然后这样搓吗？像搓泥一样，搓掉好多角质。 那你那样一定是会失败的呀，就变成两坨猴屁股呀。 那就是直接先涂一道，然后再拿手给它抹匀。 当然不是，你那是毛利人的图腾好吗？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口红嘛，你选一个就是适中的色号。其实这个视频里面展示的是 YSL 金管的01号，算是就是正红色的，颜色是比较重的。 嗯， 但是你知道这种唇膏的好处就在于它薄涂厚涂，涂一层涂两层涂三层，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做唇膏那你就看自己是要厚还是薄了。那你要拿唇膏当来用腮红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量，就是少量多次。 嗯， 你看刚才模特示范的时候手拿无名指，为什么用无名指你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无名指是我们五个手指头里面力量最小的 哦， 所以它就不会太下手太重。 但是我知道擦眼霜也要用无名指。 哎，你说的很对。哎，你那个无名指好像伤痕累累。 很漂亮的一支无名指，好，不要吓大家了。 就用无名指去蘸取少量的口红的部分、 嗯、 然后轻轻地抹在颧骨的部分，然后把它晕开，一定要少量多次、嗯、你如果第一次下手重了，你蹭都蹭不掉。 大家不知道的时候，是袁一每次上节目之前也会带一支口红上来 啊哈，但是我只抹唇部。 要不要现场示范一下？ 哎，我今天带了吗？我看一眼， 如果有的话真的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是一个不爱涂腮红的人，因为我的脸自带腮红效果。 自带腮红效果。 对对对对，只要我就是看 开怀大笑，我的脸就可以有腮红的感觉了 啊。 好，我今天带 你不要 学 一样的看着我， 我 还真的有哎。 我今天带的是一支染唇液 啊， 可是我没有镜子， 就直接对着屏幕啊。 要不我来拿你试啊， 对着屏幕啊。 好，我一会儿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没问题。 我现在有点手抖，我突然觉得说我有点 不要紧张， 胜任不住这个。他们还没有回来，对不对？ 你刚才教大家教的是非常信誓旦旦的，感觉很简单。 OK， 我先用这个染唇液，因为染唇液跟唇膏的质地不太一样，它会比较稀一点。你可以把这个染唇液打开以后涂在手上一些，不用太多，蘸一点点就可以了。像你看，我就这么一小块 啊，真的很少，嗯， 非常非常少了，可以说，对，就这么一小块，然后用无名指去蘸取。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少，因为染唇液这个东西它质地太稀了，所以很有可能你即使只是轻轻一蘸就蘸到很多。我现在无名指上只扣了这么一丁点儿，很浅很浅的颜色，你就可以在自己微笑苹果肌的部分， 还有微笑， 对，因为只有微笑的时候苹果肌是最好看的，然后开始给它点涂的方式晕开。 此刻看直播的朋友可以跟着一起来做现场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我会 确实开始红起来了。 我会喜欢把就是这个腮红打得稍微长线条一些，然后这样可以让你的脸变得更加立体一点，从太阳穴的这个位置的延长线往下打这么一个斜线，会让你的脸显得更立体。 OK， 现在我打了一边的脸，能看出区别吗？ 能看出来， 很浅很浅的腮红。 你应该侧过去，对， 我只是想让你们看两边的脸的就是差距嘛， 能看出来 是吧？ 对，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蘸，真的是一点点，一定要少量，因为你涂的不够可以再补，但你涂多了真的蹭不掉，尤其这种染唇液特别不好蹭。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打起来真的很少， 非常非常的少，可以说， 但是能够看出来那个腮红的效果出来。 对， 可是从镜头当中看就仿佛被人掌掴了一下， 哪有 红了一块， 哪有，是很自然的好吗？ 要这样轻轻的去点触， 对，轻轻的去把它晕开，这样两边的脸就一样啦。 嗯，是漂亮的。 好，谢谢你哦。那剩下的这点需不需要涂在你的脸上？ 一会儿那个等那个嘴上有包的那位女孩回来，涂到她脸上去吧。 这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用一支唇膏，然后可以把它做来补妆的时候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用具，然后你再带一个蜜粉就可以了。 哎，那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涂眼影？ 可以，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是完全正红色的唇膏做眼影的话，比较挑人。 嗯， 因为红色来做眼影涂不好的话，就很像你哭过，哭肿了眼睛。 明白。 嗯哼。 哎，有些妹妹们回来了。 哎，太好了。好，我们把镜头给到表演区的回来的妹妹们。哎，你们挑单品真的非常的保守。超级保守，就是牛仔裤配一件卫衣或者件 T 恤，然后呢，那你们这样穿就，那就等着我改造了，对不对？ 对呀、啊， 我知道了，他们主要是为了节目效果。 太简单了呀！ 你们这样穿，男生不会多看你们一眼。当然，因为你们颜值 很高。旁边那个波动裤的也是可以多看一眼了。 对对对。 目前来看，这样搭配还是挺好看的。 哎，我觉得他们俩现在比较起来。佳妮穿的会更好一些， 嗯， 亮点在于它的 slogan T， 就是字母 T， 是 和破洞裤子， 是， 所以跟人没有关系，主要还是单品好看。 还有 Puma 的那位妹妹呢，就是其实上衣很好，裤子有点太无聊了， 对，有点太无聊了， 短一点，或者是有什么破洞效果都好。 来，这样我们先听听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选择，好不好？ 嗯， 听听你们选择这些单品的原因、理由。来，拿起话筒跟我们来讲解一下。好，说吧。 首先是因为咱们演播室里面真的非常热，所以我们在狂抢这件短袖，就是为了凉快一点。再来是其实 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最后赢了？你抢到了这件短袖？ 我觉得小磊赢了。 哇， 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巨星。 小磊，刚才我们让你把衣服脱了，让你把衣服脱了是对的，对不对？小磊刚刚非常懒，他只拿了一件皮衣就走了。 嗯， 只要在我们的阻止下，他又回去重新换了一下。好，我们来听佳妮说一下。 再来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运动休闲嘛，所以就挑了比较运动休闲的一套，然后再加上这个这裤子其实是安然让给我的。 啊， 对，其实是安然让给我的。 嗯哼， 其实你要把这裤子给安然的话，他应该会更好。感谢他。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只是觉得很简单， 然后又凉快一些， 就这样搭配是没有错，就是没有危险性， 对，是没有错的，所以这样搭配。 好的，我们来问问安然，你为什么要选这件上衣？ 因为我觉得这个领口就是比较好看，它有一个设计在里面。然后我平时喜欢穿那种比较方便的衣服嘛，然后我看这个卫衣也比较方便，然后我就选了这件衣服。然后之前佳妮也说这个裤子，因为我觉得这平时也是我自己的风格，就是比较活泼一点的风格，所以我就选了这么一套。然后后来我觉得佳妮穿的应该更好看，就给佳妮穿了。 他们很客气， 真的是好姐妹哎， 太客气了。来来来，小磊，现在在这三个人当中赢最大的小磊，小磊你可以看镜头，因为镜头前面其实有你们的回放镜头。对，好，来。 有时候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巨星。 你是在唱歌吗？ 对啊，这毛不易当红那首歌曲啊。 你是在唱歌吗？ 不然呢？ 调在哪里？ 你看小磊听得很开心啊。 没有，我觉得 那个得意 的 样子。 来，小磊，你说你现在赢最大哦。 其实我觉得这是歪打着正着吧，就本来打算的是穿一套马术类的那种， 因为你穿的靴子像马靴， 对对对，然后我就选了一件这样皮衣，然后刚刚又想戴一个这样的帽子，然后就感觉，可以吧。 然后后来呢？ 后来就被袁一给策划给打回去了，又拿了一件这样的裤子，其实 这是裤子呀，我以为是裙子呢。 它是裙裤 的 类型， 裤裙吧。 对， 然后我又换回来了，又被打回去了。为什么呢？走到半路，他们说你的毛衣跟这个 非常 格格不入。 哎、 然后 是谁提醒你毛衣跟你的衣服格格不入？ 一开始是我自己照镜子在路上，我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丑啊？然后他们俩说这个应该换一个深色打底，就这个。然后安然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了，然后就出现了现在这样看起来还可以的这样的一个装扮。 所以其实安然是最有品味的。 泽花，你知道吗？他们仨是我现组的闺蜜团 啊， 但没想到成了真的闺蜜，就是会互相谦让单品。 真的？ 天哪，这种感情简直是感天动地。 你也不能这样说，也许所有的这些单品安然觉得都不好看，给你穿，给你穿，你穿肯定是笑话。结果没有想到被夸了。 对，他在拯救我。 欢迎各位听友和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给我们现场的三位姑娘目前自己给自己选的这三套 look 来打分。然后稍后的半点开始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现场大改造了。这么普通的装扮当然不能够出现在我们一起改变的现场了。 哎， 稍后继续回来。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物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5:32，在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不用改变就很好看的策划。 是，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今天现场的三位闺蜜团的成员，不用改变本身也是好看的。但是呢，我们想要用穿搭的方式，让她整个人的风格跟平时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但是又不会说太夸张不实用，就会让你觉得说啊，依然是亲切的女神。 哎， 就是可以借鉴给我们收音机前在收听我们节目，包括在网络那头观看我们节目的女同胞们，因为今天是所有女性同胞的节日，再次祝你们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关注并且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视频，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互动来打分。当然新浪微博的活力982也是可以干同样的事情的。那刚才呢，三位女孩子小磊、安然、佳妮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了各自的单品，现在正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接下来呢，我要用现场的单品去给他们做一个改造。 目前从站姿上来看，这一回是佳妮赢了。 哎，佳妮就是真的是从头到尾都非常的舒服。穿白 T 恤这位是佳妮， 是 她虽然找的单品也都比较的保守，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让你觉得很舒服。 而另外那个嘴上有个大包的女士，本来一开始很有巨星范儿，这个回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我低调， 感觉这个很冷的感觉。 那我再摆一个 pose 吧， 感觉你要罚人 钱，这可以吗？ 好，那我现在要去表演区了，好不 好？ 好， 那把主播台交给泽华。可以吗 ？OK， 没有问题。 好，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最简单的改造，就是佳妮这一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字母 T 本身是有亮点的，破洞的牛仔裤也很有亮点，包括它搭配自己的这样的 运动鞋，还很小心机的把自己的袜子做成堆堆的状态堆在脚脖子那边，因为身高整个都很有优势，所以其实内搭这样可以。但是为什么看上去有一些普通呢？是因为我觉得你还缺少一些能够让人记住的亮点。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话，我会把这件粉色的小皮草推荐给你，你可以把它穿在外面试一下， 那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啦，因为如果只是 T 恤配牛仔裤的话谁都会啊，可是外搭的话，你看一般 T 恤配仔裤大家出门的时候就会穿一个什么夹克呀， 牛仔衣， 对，牛仔外套啊之类的，可是你一旦穿上皮草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时髦度就 up。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不要随便唱 rap 好不好。所以你们二位觉得加上这个皮草有感觉是什么样的？ 高档很多 高级了很多是吗？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再让他背上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小链条包。 哦，还没有结束呢。 还没有结束，对，这个链条包可以手拿，你可以这样， 也可以甩起来， 对，你可以整个揪在手上然后拎在旁边，这样也可以斜背，都可以，看你喜欢。我会建议说，如果女孩子按照佳妮这样的穿搭选择了一件皮草的外套的话，你的包包就不要选择太大只的，因为皮草整个会给人一种膨胀感，而且这还是浅色的皮草，这个时候用这种小的链条包就显得很精致。 佳妮的气质很适合这一身穿着打扮， 很适合，包括她的发型整个都很契合， 但我觉得整个风格不一样了。 对， 如果没有这个皮草外套和那个小包的话，就那种清纯路线的。 好，我们现在三个人离开这个场合场地，然后把舞台留给佳妮，请她来走一段秀。 哦，要走秀，那音乐走起。哎，佳妮很会走秀哎，我一会儿很期待小磊走秀，他每次走秀都走得非常好看。非常棒。 这是佳妮这一套造型是我现在此时此刻就是现场最好改造的，所以佳妮你可以先到这个嘉宾席先休息一会儿，贵妇本尊。 哎，你来问一下佳妮自己喜不喜欢。 可以啊，佳妮可以坐在那边回答我的问题，你自己觉得是对这样的一身 look 你觉得可以接受吗？你以前这样穿过吗？ 来，请佳妮坐下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基本上面搭配都是属于那种中规中矩的，所以这一次呢这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喜欢吗？ 挺喜欢的，特别喜欢。 就是你通常会觉得说年轻人可能不太适合皮草，就一穿皮草显得很贵气，可是对，可是你把皮草跟 slogan T 跟这样的破洞仔裤这种很街牌的很街头这样的穿搭混合在一起以后，就整个就中和了这样的感觉。就皮草年轻人穿依然可以，依然是年轻的。 一到十分这一身打扮的话可以给它打到8.8分。 哎，我觉得是好看的。接下来我们请安然吧好不好。在安然选择单品的基础上，因为他选择了这样一件卫衣，这件卫衣本身他自己也说了是有小设计的，是有一个领口有一个 choker， 然后这样的对扣洞的设计，同时还要带一点 oversize。 那裤子呢，如果你是通勤的话这样穿配这样的短靴也没问题，但是缺少一些亮点，我会给你推荐这件上衣配这条花裙子。这条花裙子的设计在于它的不规则剪裁。 哦，我以为你会现场拿一把剪刀把它裤子给剪了呢。 不是不是，它的剪裁是不规则的，同时它是那种就是桑蚕丝的材质，所以材质上下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会有一种冲突，同时呢风格也会有冲突。你现在去卫生间更衣室把这个换上，裤子记得一定要脱掉，鞋子依然保留你的靴子，一会儿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很期待你的改变。 这个裙子看起来很长，都像女生的连衣裙的那样的一个长度了。 它是一个长裙，然后下半身的长裙。来，小磊，自己的眼光赢最大的小磊要怎么改造？他选择了这件皮衣，我觉得，我会给你这个，你去把这个穿上，然后把里面的裤子和衣服全部都脱了。 啊，整个一身全部变呀？ 对，只留皮衣。你的鞋子可以暂时是这样，对，鞋子我暂时没有办法帮到你，好吧，一会儿见。 其实也可以脱了鞋进来， 光脚。 对。 好，此时此刻我们要等待姑娘们去更衣室，然后现场只剩下了佳妮仔。 对，我们要进行再度改造吗？先欢迎回来好了。 佳妮平时跟小磊和安然哪一个比较熟？ 跟小磊比较熟。 那你觉得小磊平时的穿搭风格是什么样？因为他现在不在，你可以尽情的说。 他一般就属于那种比较淑女风的。 淑女风， 对对对， 就是乖乖的女孩子。 对对对，乖乖的那种风格。 那我刚才拿给他一件就是小碎花的连衣裙，配上外面的机车的这个夹克，你期待它的呈现效果吗？ 我非常期待，说实话，就是，你拿到那个裙子的时候，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那样想过。 嗯哼。 但是拿出来之后呢，又是很期待。 好的，那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经过我的改造之后，那两位妹妹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嗯 嗯。那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资讯方面，潮流风向标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潮流风向标，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依然还如火如荼进行着各大时装周，成为某知名品牌亚太区品牌大使的迪丽热巴，最近在米兰时装周接受专访的时候，分享了自己日常穿衣的 style， 包括最爱的美食。 嗯， 迪丽热巴是新疆人吧？ 是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吧？要问一下年轻人，就是迪丽热巴和古力娜扎好像都是新疆妹子。 我们一会儿可以确认一下这个事情。 维吾尔族的妹子。 你看泽花突然就觉得啊很忐忑，万一我说错了被他们的亲生粉批判怎么办？ 对啊， 很危险。好吧，我们来看一看迪丽热巴的专访。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都有吧，我觉得都挺期待看到的，每一件都特别期待，会选择 Dolce & Gabbana 的一件非常亮眼的衣服。其实不是随便穿吧，这个就是哪个舒服怎么穿，就应该也是 no 吧，应该是就挺舒服的呀。又保暖，大冬天的。爱是包容，是美好，是憧憬，是希望。哦，一个词啊。一切爱从你好开始。手机、充电宝和卡。荒岛，好像卡也没什么用。拜拜。就这是电话。最后拨通了又挂掉了。你们吃过大盘鸡吗？大盘鸡真的挺好吃的，它辣粥带着甜，当鸡肉翻炒过那些干红辣椒的时候，那种味道真的难以言喻，只有吃过人才能够感受得到。鸡里面都有充实的一些心血，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品尝。谢谢。会让整个人变得挺拔起来，会更加有气质。 好像不知道哎，就是练吧，就以前好像一直转圈都不会晕，不知道为什么，就其实转一圈然后眼睛定一个方向这么转就应该不会太晕。我也是幸运的人，然后也不能光是说幸运就这么等着吧，应该是。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吧，就是在工作的当中不会什么就坐着就等天上降下来什么幸运，应该就是你认为的幸运都是别人努力了很久的才发出的光什么的。哇，好有意境的一句话。 谢谢迪丽热巴接受我们的专访，在专访当中说了很多内容，包括他对于成为这个品牌亚太区的这个代言人之后的状态啊，包括他自己的 style 的选择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述自己家乡的大盘鸡是他认为最好吃的美食的那一段现场即兴表演，就是好吃哭，应该讲的就是他这样吧。哎，上大学的时候咱们学校附近有一家很好吃的大盘鸡， 现在没有了 啊、哦，真的吗？很久没有回去了。现在附近还有吗？ 有一家叫做八姨老爷的。 哦，咱们学校附近开那个了。 对对对对对， 下次请我们吃啊。 好呀好呀。 就这样被坑了一顿饭。 猝不及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长乐梦工厂，一起改变。那我们此时此刻刚才去更衣室改变的两位姑娘呢已经回来了，小磊和安然。我们把镜头给到两位。 一位一位来好不好？这样有点眼花缭乱，不知道该看哪位了。 那你们俩说剪子布吧，谁先来？ 石头剪刀布， 真正的闺蜜是不需要的。 好的，那小磊先来好吗？小磊自己给自己这身装扮打个分，安然可以再往外面去点，把那个对， 其实我觉得可以，如果满分10分的话，打7.5分吧。 嗯哼，你觉得扣在了2.5分在哪儿？ 扣在了下半身的搭配上。 因为他刚刚进来的时候穿着他那个黑色的棉靴，整个就完全看不到腿的部分， 对， 然后感觉他裙子里面穿了一条棉裤，实在是太热了， 对， 看着， 对，幸好有这双短筒的靴子，看起来还比较和谐了一点。 这是一双袜靴，其实不是最好的搭配，但是相比刚才那个长靴来说已经好很多。 对，如果让我搭的话，我可能会搭一双小白鞋这样。 你说运动鞋小白鞋， 对对对， 是因为你怕太成熟吗？所以你要用运动风来中和一下。 就是觉得黄色跟黑色这两个颜色其实算是相差比较大的，然后白色比较百搭吧，然后应该不会搭错。 我觉得搭白色应该也挺好看，有那种少女的清爽风。 泽华给这身装扮打多少分？ 这身如果不看鞋的话，应该也可以在8分。 我为什么这么穿搭？刚刚佳妮也讲了，说很意外为什么会把机车的皮夹克跟这样的印花的长连衣裙搭配在一起。大家可以看一下小磊现场把这个机车的外套如果脱掉的话，只穿这件连衣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有点普通， 对吧？就是这样的连衣裙，虽然说你不能说不好看，很多女孩就会说，那我就穿一个连衣裙，很省事儿啊，也不用搭配。搭一双鞋就好了，搭个包就好了。 是， 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因为它有小碎花、印花的这样的元素在，俏皮且少女，但是好像略显普通。 是的， 那你如果加上这件机车的皮夹克的话，就能够把那种酷女孩的那种状态和这种俏皮可爱少女风中和在一起。 我觉得它那个机车的皮夹克如果再短一点， 对，它穿上有点不太合适，不太合身儿。所以你也可以采用刚才那种披在肩上的穿法，可能会更加合身 一 点。对， 说的话感觉有些乱。 不会啊，你 这个是 OK 的，你要摆出你的那种 气势、啊、凹造型，你要凹造型，你不用就那么站着举着话筒。对，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像明星。 你可以叉腰站一个凹造型的姿势啊 pose， 这样 这样 OK， 这样挺好看。 对，这样就很好看。 自我安慰中， 你要不要走个秀？ 对， 来， 稍等，我们给你准备音乐。 我怕今天的 都是很好看， 我怕今天的炮影响我的发挥。 我们会给你的炮一个特写，稍等啊。 哇， 这个音乐简直很适合他哎！ 我替我的皮夹克喊冤，为什么一下撩成那个样子？ 这个 乱， 不听我的发挥，这个皮夹克有自己的想法。 很好很好，谢谢小磊。小磊很瘦，所以穿这样的衣服就显得整个条非常的棒。 是。 那我们其实发型上面，我要说是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整理，如果穿这样的一身的话，其实发型不能再这么随意的披着了。 嗯、 就刚刚佳妮那一身，就大长波浪那样是很好看的。可是如果小磊这种，不黑但长直的发头发的话，可能会显得太中庸了。 嗯， 你可以选择把它完全梳起来， 扎一个马尾嘛。 对，扎一个马尾或者是丸子头什么的都会很好看。然后把脸露出来了以后，加两个金属的大耳环，那耳环是 OK 的。今天配这身衣服， 我觉得扎两个朝天辫也很好看。 姐姐， 你不要恶意推荐。 东边的山坡上有两个小雷。 好吧，感谢小磊。然后我们接下来有请出的是安然。来，安然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安然之前把很多的单品都让给了两位好姐妹，留给了自己，把悲伤都留给自己。 对，你看他很聪明的，已经掌握到了我的点。我给他这件 oversize 的这个卫衣下面搭了一个剪裁不规则的半身裙，长裙子，他。 哦，侧面是可以看到腿的， 对， 侧面是那种开叉的这种。 它是小小的，把那个衣服的褶掖到了这个裙子里面，提高了腰线。 嗯，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这是我的 idea， 是小磊提醒、 啊、 我在厕所那个感觉。 他们不是塑料姐妹花，他们是24K 黄金姐妹花。 嗯，纯纯的， 就是纯纯的呀。 那、也会戳穿呀。你想夸他的时候，瞬间就说不，这是我的 idea， 跟他无关。 降到了18K， 没有那么纯。哎，所以安然，你觉得自己这样穿搭是你平时会选择的吗？ 嗯，可能我还是想不到会这样穿搭，因为说实话，底下这个裙子还有我穿的卫衣，其实风格相差还挺大的。 对， 因为底下这个裙子是一种就是比较淑女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上身是一种就是比较酷、 比较街头， 对、 嗯， 比较街头的一个风格、 嗯。 但是这样搭就是很意外的，反而还比较和谐， 知道吧？就是时尚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多时候来源于冲突。如果两者的风格不一样，撞击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材质上可以进行撞击，比如说你上身的棉质和下身的桑蚕丝的这种飘逸感可以撞击在一起，包括风格也可以撞击，就像佳妮的 T 恤牛仔裤配皮草一样，这也是一种风格的撞击。 嗯， 这是会让人觉得说，哎，这叫时尚的感觉，就会跟你平时这样普通的穿搭不太一样。而且你今天非常棒的选择你自己穿的这样的一双黑的短靴，平跟的这种厚底短靴，有点类似机车靴的这种，配这一身也刚刚好，又酷然后又美。 他这样一身很期待跳个舞或者转圈圈。 转圈圈不要了吧， 裙角飞扬的那种感觉， 转圈圈就不够酷了、还是走秀好不好。 来 来，音乐响起，稍等。 Hold up，Niggas who be thinking we soft, we don't play. We gon' rock it till the wheels fall off.走得很好， 这表情很到位， 很酷，表情跟这身装搭非常的酷， 所以姐妹情谊看出来了吧，大家在走秀上都是非常认真的。 安然的这身装扮我愿意给她9分。 嗯，是好看的、 非常棒，而且她的发型搭得也很好，把头发扎起来， 嗯， 很好看， 扎起来，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好，谢谢。 所以你们三位被改造者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满意的吗？我给你们搭的这美人的一套 look 满意。 有没有开始有点崇拜我？ 特别崇拜，特别崇拜， 好假呀！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当然没敢说，还是气势汹汹的。有没有突然间的很崇拜我？ 没有没有，这是开玩笑哈、那我就问泽华，你有没有想要看稍后咱们一个小时当中给他们仨再重新搭一套美人再搭一套造型？ 我很想看，但我觉得有必要问一下他们三个人互相评价一下彼此身上的穿着打扮。 可以可以可以。 对。来，谁先？ 他们现在开始在想要用什么样的语言？ 为什么齐刷刷看向了我？ 来评价， 因为你嘴上有泡。志哥先开口。 今天来到这里是一个错误。 漂亮。 今天不应该带泡来这里。 来吧， 来吧， 那你就攻击好了。 其实我觉得吧， 你也可以夸奖自己啊。 不了不了，大家都懂的。我是一个谦虚的人，这个我觉得安然的这个。运动风跟这个裙子的这个飘逸的感觉是一种混搭的感觉，给人一种眼前一亮吧。就是别人可能想不到会这样搭，然后他这样一搭，哎，还挺好，就是还挺有创意的。 所以你们这三身当中，你最喜欢安然的那一身？ 喜欢我这身。 哎， 其实说到混搭，你们三个人的三身 look 都是冲撞在里面的， 嗯， 都是风格的混搭在一起，但是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嗯，好，小磊是最喜欢自己这身，但是对安然那一身也表示 嗯 很有好感。 对， 安然呢？ 嗯，我觉得就小磊平时我比较熟悉他，然后我觉得他穿这一身特别符合他的气质，因为我觉得他非常的温柔，然后刚好黄色也很衬他的肤色。 嗯， 然后我觉得佳妮这一套这一套非常的就是把他的这种高贵这种感觉就这样凸显出来， 就优雅的， 对， 是不是？ 而且优雅还不失活泼的这种感觉。 你看小磊现在脸色一沉，几个意思啊？就是我不高贵呗， 好像泡显得更大了， 真的 好痛哦。 开玩笑，来佳妮，你来评价一下两位姐妹。 嗯，我觉得都属于可圈可点，我更喜欢的是安然的这一套，因为在我们当中的话应该是分数最高的。 嗯， 一开始其实安然的这个上衣是我推荐给她的， 嗯， 但是她穿上之后配上那个牛仔裤当时还没有这么惊艳， 嗯， 但是配上了这条裙子之后呢是完全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效果， 嗯， 然后再加上小磊的这一套就是非常符合她的气质，让人看起来很舒服。 谢谢。 哇， 你听懂了没有？一开始那一件有 Puma 的这件上衣这么有 sense 品味的是我推荐给他的，但是他本人不会打扮呀，就穿得很普通，经过袁一这样的妙手一回春了，你看变漂亮了。 天哪，你们找朋友千万不要找这样的朋友， 这 18K 瞬间变成 12K 了，有没有？ 这样挑拨离间的水平也是没有谁了， 后面还一小时可以让他变成负 24K。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还有一个非常便利的方式，就是在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买买买三个字，是可以有机会抢到主播同款单品的。 嗯， 稍事休息一下，在下一整点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哭场。 在6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很潮的泽环。 为什么？凭什么？你怎么就潮了？ 就怎么样都潮啊，不用打扮，不用去搭配，就很潮。 那你给我们走段秀吧，让我们来证实一下，你是不是就是名副其实。 今天太挤了呀， 他们可以都清场。 哎，也不用了，等一会儿吧，因为大家还是想看一下美女。 要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因为今天有很多 look 嘛，刚才有三套，对不对？ 对， 然后一会儿还会有三身儿，所以你要不要从这六身装扮当中选出你觉得最高分那个，然后跟你携手走一段 CP？ 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这个样子，我们整一个现场的维密秀，对不对？我假装是歌手，他们挨个的走，挨个的走。 就三个人而已，怎么给你变出维密秀了？你想太多。 然后我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你想太多了。来，再次欢迎一下的表演区的三位闺蜜团的成员小磊、安然和佳妮，欢迎你们。现在他们三个人穿的是我们刚才改造过的三套 look， 第一身， 对，不知道各位最喜欢目前场上的哪一身 look， 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还要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给他们三位的 look 来打分， 或者最喜欢的可以直接发数字上来。 对对对， 我们就从那个小磊开始，小磊是一号， 小磊是一号选手， 安然是二号，佳妮是三号。 好的，自己举一下手，一号请举手，二号，三号。 你看人家发的那些序号都非常的好看，1133都没有问题，到安然啊。 你干嘛要这样 diss 人家？接下来我要继续给三位妹妹打造不一样的 look 了，可能要换一种风格，所以你期待吗？ 很期待。 交给你了。 时尚教主袁一现在已经就位。 时尚教母好吗？ 来吧，教母 发教那种教。好，接下来我要先给佳妮穿几号的鞋子？40。 哇，穿40的鞋子呀？ 因为你身高比较高，1.76米，对不对？那好吧，那套 look 你穿不了。 女生穿40号应该不好买鞋吧？很大哎。 穿男鞋。 穿男鞋、 啊。那高跟鞋怎么办？高跟鞋39的 OK 的啊，那不行，穿不了。我的鞋子你塞不了。那好吧，因为这双红鞋子在你的身上，我把这个给你。接下来我要给你的是一条黑色的针织连衣裙。 小磊，你听懂了没有？他原本不想给你，但是因为这双鞋只有你能穿。 不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鞋子我本来想换一个人穿，然后这件上衣，你可以去更衣室换一下，好不好？ 黑配红。 好，好的。然后我想让你穿的是这件上衣，然后配刚才那条短的裤子呢。 小磊穿走了。 小磊身上，直接把扒下来，去吧。唉，现在就有个难点了，衣服不够了，所有的衣服都在身上。哎，我想让佳妮试一下我们今天泽华带来的两件帽衫儿，你可以在这两件里面选一件。然后这两件里面选一件以后，你可以搭配 你把小磊身上那条黄裙子扒下来，扒下来以后呢，再套一件这个帽衫， 哇哦， 好不好？好，期待哟。 很冲突的设计，果然袁一到那边以后把三位妹妹全赶走了。 这样舞台就是我的了呀，就是这么心机。 走秀吗？走秀吗？ 我这一身其实也可以来讲一下，就是怎么音乐已经起来了吗？ 没有，我还在找音乐。 音乐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当你衣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颜色，很多很多的款式的时候，你不知道说哎呀到底要怎么穿，怎么去穿搭不会出错的时候，黑白依然是我们会主推给大家的颜色。我今天这一身其实就两个颜色，黑和白，白色的衬衣，然后黑白色的这个呢子的裤子，然后搭一个黑靴子就完 成。你这身很好看 是吗？ 嗯 啊，泽华很少夸我很好看，他一般都会勉为其难的说是好看的。 凑合吧，来吧，现场走秀哈，三二一 go。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e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哎，我给你这么时尚的音乐。 啊，然后呢？ 你为什么走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 我以为两段是一样的音乐，我还在等那个主旋律出来呢。好吧，好吧， 没得救了。 没有，就是这是我今天这身穿搭是教给大家说黑白色怎么去用简洁的颜色，然后搭配出层次感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衬衣，大家会担心说白衬衣会不会显胖？其实像这种稍微有点廓形的长款的衬衣，你可以通过一个腰封或者是系腰带的方式去把腰线提高到就是胸以下全是腿的感觉。 嗯， 我现在这个腰封就在我的胃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整个就会把比例打造的会比较好一些。 那如果没有这个腰封呢？ 我展示给你看啊。 好的，也再度的提醒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入，看到袁一现场给我们示范把那个腰封去掉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因为是这样的，我这个衬衣它本来就是这种长款，然后上面堆堆的，这边收腰，下面有个裙摆的这样的设计。 哎，裙子没有嘞，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看的呀。 就是这样的话，里面裤子都可以不用穿了。 是的。 可是你就会，如果大家不注意看的话，你就一片模糊，只剩一片白。 这样子来看的话，就会想说，哎，这位 chef， 你给我讲解一下，今天这道菜是怎么做的？ 叫 chef。 啊，这位 chef， 你的眼里是什么呢？ 然后就缺一顶厨师帽，对不对？ 哎哎， 所以就是这样的衣服会没有重点，或者说没有比例。 嗯 啊，虽然衬衣本身设计很好，但还是需要一个腰封。 那这个 腰封很重要， 怎么搭是最好看的？如果不需要腰封的话，单是这样穿的话， 单这样穿的话，你就会埋没在一片白里面啊，就不行啊。 铅笔裤是不是会好一些？铅笔裤配白鞋， 不行哎，我不建议这样的长款的衣服你再去配打底裤，哎，那样就会显得 更短。 对，比例就不对了，因为你上半身的比例到腿根儿，哎， 嗯， 然后腿就得这么点长，反正我是没有这个自信了。佳妮1.76米可能也许可以， 不妨在现场教一下大家怎么样去把这个腰封打出来一个漂亮的样子吧。 哦，我这腰封很简单。 嗯， 稍等哦，我需要一个话筒架。我这个腰封是自带打结功能的。 自带打结功能，就不用自己刻意的去打。 也不是啦，就是也许小雨也不会打。 小雨毕竟是学什么都很慢的一个人，对吗？我们就 是 谁不在说谁。 他腰封就是这么一个长的，大概可以绕两圈这么一个腰封， 嗯， 所以他会在这边的地方会有一个孔，是让你钻钻这个另外一段的头的。对。然后你就围在你想要围的地方，从这个孔里面把这一头钻进去，系紧以后从后腰再绕一圈。我一般会愿意系在黄金分割线的地方打结，我不喜欢系在正中间，因为我觉得那样就有点像一个礼物。 哎，这样一穿很简单的感觉。 对，然后先这样打一个结固定，就跟普通打蝴蝶结是一样的，然后整理一下就好了。 哎，真的，这个腰封很简单的感觉。 这腰封非常简单，就所有的腰封其实都不会很难， 嗯， 有一些腰封甚至会更加简单，直接拉拉链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衬衣一定记得把上面的堆堆的东西都给它拽出来，整个营造出一个像花苞一样的状态。这样的腰型的很细，什么 A4 腰，什么都不在话下。 有人在说话吗？刚才听不到，听不到你的声音。 好吧，我们来期待一下妹妹们换装回来。哇 哦，已经回来了吗？ 哇哦，可以说看到小奶的一瞬间惊讶了吗？惊艳到啊呗，很好看，只能说我的衣服太好看了。怎么样，现在小磊已经换上了这身衣服，我们给一个全景，因为他的鞋子被字幕挡住了。对对对对对，我这身衣服的我的设想是说，当你不知道要如何去混搭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放弃混搭这个想法，用看似很保守的搭法去穿搭，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但是你保证颜色一定要统一。里面的这件黑色针织裙非常简单，就是一个 one piece 的连衣裙，只要你有这样的小腰就可以完全 hold 得住这样的一条裙子，但是光穿这样一件黑色连衣裙就会很无趣。那搭上这样一件枣红色的短款的就是这样的上衣，配上同色系的鞋子，一个袜靴，这样上下的呼应，就让这身很简单的 look 有了重点。 红星 HX 说非常的漂亮，而且它那个其实短上衣就像那种小风衣的那样的一个设计， 对，一个小夹克。其实这个风衣很好搭，不仅可以搭这样的连衣裙，你也可以搭高腰的牛仔裤，里面穿一个简单的 T 恤也会很好看。今天主要是因为有这双红色的袜靴在，这样正好外套跟靴子是颜色完全呼应的。 这身打扮就是很适合今天中午或者晚上有一个局，然后没有时间回去换衣服。 对, 对, 对， 但是白天还要上班， 对， 这样的一身打扮，就是无论你上班还是吃饭，都是非常养眼的。 是的，小磊自己呢，对这身装扮是满意的吗？ 嗯，满意的，就是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有点偏职业风吧。对，然后就觉得这个风衣的质感很好，然后它的款式也很好看，挺满意的。十分， 很自信，有必要走秀。 哇哦，来吧，哎，那哎，音乐人，就这个音乐好了。 穿上了这样的针织连衣裙以后，整个人的所有姿态都变得优雅， 不得不说，真的很不会走秀了。简直是无趣。 好，请小磊回到我们的嘉宾席，以这样的一身 look 来面对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哈，也欢迎各位网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包括新浪微博的活力982来给他们的造型每一个人的第二套 look 来打分。 小磊是一号啊， 对，小磊是一号，下来有请二号安然闪亮登场。 当当当当当， 等一下，我要吐槽一下这个裤子的带子系法，是小磊教你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锅我不背。 谁教你们带子是这么系的？ 这有系吗？ 来，你拿一下。 好， 这感觉就随意的在这个裤腿就直接一绑了一下。小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系？ 嗯，我会像袁一姐一样系。 哎，真的很聪明，这样回答。你知道他怎么系吗？ 就这么系啊，我们的镜头都可以看得到。 你现在讲解一下。 嗯，就是把这个左绳穿到右绳上，然后右绳再穿回来，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蝴蝶结的系法。 对对对， 是不是 就是整理很重要。所以不好意思，所以系完了以后跟刚才就完全是两条裤子，有没有？就是虽然大家觉得说 是 一个 运动裤， 对，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可是它设计这个腰带是干嘛的？不是说防止让你裤子掉下去的，不是这个作用，而是 安然就是这样想的。 而是点睛之笔，好吗？所以这条裙子刚才小磊有挑到过，然后跟皮夹克一起搭配了。我为什么这么搭配呢？是因为颜色首先很简单，一个纯色的藏蓝的上衣，然后它的完全的设计点亮点在于这个袖口的地方，袖口是一个大大的喇叭袖，然后配上这个白色的边呢，正好跟黑白裤子里面的细节也是能够呼应上的，正好安然今天穿了一个我很喜欢的这种机车短靴，所以配这一身呢很好看，而且我会建议他可以穿自己带来的那件外套，对，这个格子外套也是没有问题的。 安然的这个袖口特别适合做服务员。哎，先生，你这边擦干那个脏了，我帮你擦干净。 难道不是应该先生你的额头上出汗了，帮你掖掖？ 水洒了，来来，我帮你擦干净。 对，披上就好了，因为这个袖口它会比较大，所以它对外套的袖口要求也比较高。那如果你只是凹造型的话，单纯凹造型的话，外套就可以直接这么搭的，搭在肩上。 哎，是的，有这个外套确实 一定要把你的胳膊架起来，这样才不 会 像 他还把袖标给露出来，刚才假装像有一个包似的。 对， 看 你看，这是很我要走开。 哇哇，这身简直非常漂亮呀， 非常棒。所以你自己满意吗？ 特别满意。 打分呢？ 打分11分。 越来越有自信了。来给点音乐。 刚才走秀很好。安然特别会走秀，他的每次那个眼神呀，简直太到位了。 挤的，然后配上他的表情，非常适合 T 台。 嗯哼。 OK， 谢谢安然，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好，接下来就是3号选手佳妮，刚才是走那种名媛少女风的，现在呢换了一身穿搭以后，整个就是那种活力美少女。然后如果把头发扎起来的话，我觉得可能这身 look 会更好看一些。你有皮筋吗？ 够了。 来借一根皮筋。 我喜欢佳妮这身穿着。 为什么？ 我觉得非常的青春阳光，有活力。 哎，很多男孩子都喜欢女孩子，就是这种阳光满满然后 juicy 的感觉。 对，是的， 多汁饱满，阳光活力热情。扎高一点，扎一个马尾，高马尾，对，再高到头顶那种，对， 要求很高。 对，但是你这样的长头发真太适合扎高马尾了，我做梦都想留这么一头长发。 做梦吧。 所以只能停留在做梦。对对，这样就好了。 哇，太阳光了呀。然后各位还是提醒大家，你喜欢几号的服装，记得在收看我们视频的同时，把1号、2号、3号这个数字直接列出来，让我们看看大家的喜好啊。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了。啊，北不对， 关爱青年， 关爱青年计划， 对对对， 我就说哪里怪怪的。北京青年计划也是很好听了。 对，所以佳妮为什么可以 hold 住这样的一身装扮，是因为她的身高的以及身材比例和我们这些1米7以下的女孩子还是有不一样的。1米7以下的女孩子我不太建议这么穿，像她这种1米76的就完全可以 hold 住。这样一件 oversize 的帽衫的提供者是来自泽华。男生的男士的这样一种，或者女生也可以买大一号的，然后 oversize 的这种状态。其实这几年流行元素当中，大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的词，就基本上你觉得不好 hold 住的衣服，你买大一号通常都会有比较不错的效果。 哎， 那但是因为它大，所以长度呢也摆在这儿。你看佳妮穿都是遮屁股的效果。 嗯， 所以我本来其实想搭刚才安然穿的下面那条裙子的，后来我觉得说那样的卫衣配那个裙子已经搭过了，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到膝盖左右的连衣裙，或者是短裙。 我觉得搭这条裙子简直太妙了。 对，因为裙子本身就是小碎花，再加上这些上衣也是那种斑点的状态，是可以呼应到的。同时呢，又不会说只是碎花那种少女感，就会土土的或者挺普通的。加上这样的一件上衣，就整个很青春活力。然后搭一个运动鞋，感觉随时可以蹦起来，然后打个网球啊、羽毛球什么的。对，所以换一个音乐给他走秀啊。 来。这个走秀就应该各种跳起来呀。 对，就是他已经有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太放得开。 嗯哼， 佳妮给自己这身装扮的打分呢？ 打跟刚刚那套一样吧。 刚刚几分？ 刚刚是8分。 啊，为什么这么保守？他们都10分和11分，你怎么输了呢？ 这套衣服太热了。 对，在直播间会有点热，但是稍微忍一忍，请你去到嘉宾席。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想给其中的一位加上贝雷帽，我要给安然加贝雷帽。 哇，安然那身已经很完美了。 对，我还要加一个贝雷帽。安然你可以过来吗？因为安然的那身衣服袖口的穿法稍微有点复古，所以我想说既然已经复古了，不如把贝雷帽一块加上。我不知道安然头型怎么样。 因为我这个帽子是我提供的，所以会很大， 但是很好看啊。 哎，是的，很酷。 对，就感觉在奔赴一场复古的 vintage 的 party 一样。好，戴上这个帽子去嘉宾席吧。 漂亮。 到此为止，我们现场的3位闺蜜团的成员 已经分别每一个人拥有了两套跟他们平时截然不同的 look。 嗯 嗯，我自己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是的，确实是值得有成就感，特别是第二世的大变化， 是不是？这两套的变化也很大，然后呢，同时跟他们平时也都不太一样。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套？ 啊，其实我是最喜欢，佳妮的第一身衣服。 嗯，皮草的、那个、 皮草加 T 恤和裤子，因为我本人对皮草元素非常的着迷。同时又喜欢穿那种比较舒服的破洞加 T 恤，这种感觉就是脱了也可以活蹦乱跳，然后穿上依然又是可以去赴宴的那种感觉。 我比较喜欢就是刚才那个安然的第二身的那一身装扮， 就现在穿的这身呗。 对，以及那个佳妮第二身装扮也确实是很被男孩子喜欢的那种。 对，很多阳光男孩或者说很多男生眼中对于对 直男展 对，说的很对，很多男生心目当中的女神的状态就应该是这种阳光活力，然后呢不施粉黛， 对， 同时又活力满满的这种状态。 因为你给他扎了这个马尾，如果没有扎马尾，它是一个黑长直的话，那样的一个发型直接飘散下来更好看。 对、就是他可以随时在运动过后大汗淋漓的时候把这个皮筋摘掉，然后甩一甩自己的大长发，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这好像是失恋的歌， 也可以呀、就很酷炫的一种感觉啊。 非常棒，今天也辛苦三位妹妹在直播间给我们大换造型，所以你们现在还想看他们穿回原来的衣服吗？ 你问他们自己好了。 你们还想看自己穿回原来的衣服吗？ 嘴上有包的那位。 嗯， 你最喜欢哪一身？ 我喜欢现在这身。 所 有这 六 身 当中，你最喜欢自己现在穿这身？ 六身啊，我以为是我自己穿过的所有的。那还是我现在这身吧。 可以说说为什么？我觉得小磊其实内心是有一个就是女总裁梦的。 没有 做梦吧？ 你怎么这样？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身有一种御姐范儿，因为我平时就是比较温柔。 其实比较不一样， 对对对，还是喜欢看到自己不一样的一面。 嗯，那你经过这一次的改造以后，你以后平时会这么穿吗？ 应该不会， 还是不会。 嗯，但是会尝试的去往这一方面靠拢一些，但不会突然的就这样子。 哼，安然呢？你最喜欢的这六身当中的，包括别人的造型当中，最喜欢哪一身？ 我和小磊一样，我喜欢我自己的这一身。 哦，我也喜欢我这身呢。你不是和我一样吗？ 第二身就现在身上这一身是吗？ 对对对对，就现在穿这一身，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看。 嗯哼，就是突然时尚度 up 了很多，是不是？ 对对对， 感觉可以拍大片儿。 对，就有这种感觉。 但你之后会尝试这样的穿着打扮吗？买这样的衣服吗？ 我以后会尝试吧，因为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 确实很适合你。安然，你知道吗？你长了一张高级脸啊。 哇， 你很会走秀，你的表情 hold 得非常好。 你看小磊的表情又是异音，怎样？他们俩都高级， 我啊、 就我不高级了。 我表面多开心。 你有你比我们有特点。 对，你有 胖。 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劝架，你知道吗？很尴尬。来，最优雅的佳妮，你来说一下你最喜欢六身当中哪一身。 如果要是再说自己这一身的话，就有点随大溜了，所以我们来点创意。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安然现在的这一身打扮。因为其实我自己的那两身呢，相对来说跟我自己的风格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安然的这一身呢，其实是对他自己来说是有一个新突破，是使我们眼前一亮的。所以我比较喜欢他这一身。 对， 那你愿意尝试安然身上那一身吗？到你自己身上？ 我自己的话 犹豫了 ， 没关系，我可以说你犹豫的点啊，没关系。 因为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就特别适合那种稍微休闲一点的，或者是运动一点的风格，这个是比较适合可能傻大个那种打扮。但这个就是小巧，我特别羡慕小巧女生穿这种感觉。 对，我特别能理解她，虽然我自己没有大个儿，但是我能理解的是大个儿的姑娘好处就在于她们随便拎一条什么运动衣啊、运动裤啊。就不用担心身材比例的问题， 是。 但是个子相对小巧的女生，她需要用提高腰线的方式让大家关注到自己的身材比例。这是一米七以下的女生都有的一个烦恼。 对。 所以说，但是呢，同样呢，就身材较小的女生可以把混搭的那种状态穿出精致感，这是个大的女孩子所缺乏的一个细节。 所以我很羡慕她。 你羡慕她，但同时她们也羡慕你。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到了6: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大饱眼福的泽华。 为什么大饱眼福呢？ 今天连续看了6身非常漂亮的造型，感觉像是认识了6个不同的美女。 对，然后就是下午虽然没有女生跟你约会吧，但是至少你在直播间约会了6个不同的女孩子。 收错了，应该是9位，还有3位不是那么美丽的女孩子。 原来的造型是 对。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要感谢一下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有像小哲哲、雨涵，还有像 Fire，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长青啊、北风那个吹啊、野猪佩奇，小猪佩奇会很伤心吧，阳光啊，包括初阳还送给我们泰迪熊，感谢所有在关注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还有新浪微博活力982上的各位观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资讯要跟各位来分享哈，稍后呢就是打回原形的女孩子会再次出现在你们面前。 不要被吓跑了，打回原形也是值得一看了，因为你可能忘记他们原本长什么样子 了。本尊长得脸是很好看的，身材也是不错的。潮流风向标，刚才讲到了迪丽热巴，然后还提到了说怎么给女孩子的包包减负。接下来我们要提到这位女明星呢，最近曝光率也很高，她在知乎上面甚至还有一个词条，就大家说一看就长得不好惹的女生长什么样。 哇 哦！然后回答当中最多的一个答案就是辛芷蕾。 我觉得你跟小雨都算是那种一看就长得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女生。 我和小蕾吗？ 小雨， 我和小雨，为什么？我那么亲切，然后经常哈哈大笑，直接可以看到胃的那种笑。 请你保持不笑，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来评评理。 真的吗？给我一个特写，保持不笑。 哇，简直啊，太可怕了。 很凶吗？ 要远离你。拜拜喽。 但是如果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就是很好相处的人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直了，你干嘛要 cue 我？ 说到这位女明星了， 对啊，人家曝光率很高，我哪能跟人家比？ 也是的，做梦可能都不可以吧。 最近辛芷蕾在某时装品牌的限时概念店活动上呢，聊起了自己对于穿搭非常在行。 嗯， 因为她一直以来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要做服装设计师。 嗯， 到现在她依然保存这样的一个初心。那被问到是否身上自带时尚气质的时候，她也自曝了这样的一段经历，我们来看一下。 还行。这个是我小时候一直有的梦想，我还希望能够有机会去能做这个行业的一些东西，应该会有吧，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像一些品牌大秀啊，或者是面料啊什么的都会懂一些，经常看，可能耳濡目染的在学校那几年可能对我的审美会有一些影响。我接受大家的批评，当然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要谦逊嘛，对前辈啊，对自己同行的人的尊重，这个我不是没有的，我当然有，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自己是真实的。这么想了，你说出来一个假话，我自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不能是永远不服输，有的时候我也服输，对，就是不轻易服输吧，不会特别轻易就去否定自己，放弃你想坚持的事儿，对。 一个不愿意轻易服输的女孩，一个很直接性格很爽朗的女孩，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喜欢的。 是的， 而且现在对于辛芷蕾的评价，首先是被她的演技所折服的。那至于那些所谓看上去不好惹这种就是太主观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这样的公众人物来说，是给她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 是的，而且我觉得女生有的时候可以通过化妆把自己营造出那种看似不好惹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因为很多公号也会教你说，如果你要演那种很凶的角色，怎么去装扮自己。 嗯， 像赵丽颖这样的小圆脸，看上去很亲切的，她也演过那种，就是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花千骨》里面演过，就是黑化以后的角色，把你眉毛画得又细又长，然后就是眼尾的眼线整个翘起来呀，然后用很深的唇色啊，都是可以让你整个人的气质变化的。 是的， 据说辛芷蕾啊，她最近参演的一部轻功剧叫《如懿传》，已经未播先火了很久了。本来说大概在2017-2018年跨年度的时候会上，会播出，但是好像之后因为审查的关系啊，又没有如期的播出。到底现在会什么时候播呢？还没有一个最准确的消息。但是呢，大家一直都在关注这样一部轻功剧。那么在其中呢，辛芷蕾饰演的是一个被称作轻功第一美女的金玉妍。导演对此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看。 个80分吧，就是正常试镜。当时北京基本上所有的女演员啊，大家都会去试过这些角色，最后剩下的可能都是坚持下来的和导演觉得最合适的。《如懿传》是一个大家都关注度很高的戏，里面的演员都很好，每个人演的也很用心。我相信只要它播出，它一定会是个好戏。有压力，我曾经建议导演把这个剧本改掉，不要叫这个后宫第一美。导演说这个角色就这么设定的，你自己回去找找自信，你试也得试，不试也得试，硬撑着。 你看看人家角色被赋予轻功第一美女，然后自己还觉得就是好像有点名不副实，我能不能改掉这个称号？可是如果这个角色给你的话，你会很开心吧？轻功第一美男 就是我本尊了。 你看， 不找我来演，找谁来演呢？ 难怪你到现在一部戏约都没有，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太不清晰。 各位导演，如果你觉得非常合适的话，我愿意把我的电话立马推荐给大家。 不用留他的电话，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联络到泽华。 哎， 好了，时间到了下午的6:38，被打回原形的三位姑娘现在在何方？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哪里？我们来有请一下三位姑娘闪亮登场。Hold up, hey, 现在是你们的 freestyle 时间，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挽回你们此时此刻的装扮。 Niggas who be acting too bold, take a seat, hope you're ready. 这么呆？ 我们有请男主播泽华上场去拯救一下尴尬的场面。 简直太呆了呀。 请问一下精神病医院的电话是多少？保安保安。简直可怕，本来三个姑娘都还是正常人，结果你一上去以后变成非正常人。 导演说说好的轻功第一美男呢？没到哪里去了。 好吧，我们现在把镜头依然给到我们的闺蜜团。你们现在穿回自己的衣服以后，觉得有点不适应吗？有些许的不适应吗？ 也许觉得很舒服呢。话筒呢？ 也许终于做回了自己，是不是？话筒在哪儿呢？ 这里。 嗯 哼。舒服是舒服，但是有点普通 ，normal。 那你为什么要看着小磊说这样的话？ 对啊，是觉得我很普通吗？你把话说清楚。 要吵起来，吵起来了，要吵起来了。 他觉得很普通，我觉得我一般普通，比他好一点。 那我说什么来着？一开始的24K，现在怎样？ 现在已经到就是 负六了吧？ 对，差不多已经到临界。 开始互相 diss 了。 对, 对, 对， 旁边那位呢？有没有人要 diss 他？ 就是一下子目光都走了。这种感觉， 你们互相评价一下。佳妮，你是最优雅的，我觉得从你嘴巴里面不会说出什么太难听的话。我来听你评价一下他们两个吧。 就是安然，其实这件衣服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显得他的这个腰线还是不错的。然后小磊的这一件呢，就是稍微有点显厚，其他的都挺好。 这么优雅的夏天， 我都为他感到热。在我旁边已经开始冒蒸汽了，大家可能看不到。 这么优雅的佳妮居然想不出形容词来夸赞彼此， 哎，有点失望。 尴尬。他们刚才进场的时候穿着这些衣服有给自己打分吗？ 一开始没有。 哦，忘记这个步骤了。那好吧，你们现在现场给自己的穿搭打个分吧。 一开始他们可能会很自信，哎，现在不敢打高分了。 对，应该有个比较的，刚才忘了这一步了。 是的， 就是遗憾。好吧，你们现场来给自己打分吧。 我现在对我现在穿衣服的可以说是就是平常的一种就是随意的风格吧，然后应该还是及格线吧。 6分。 对，就平常的风格。 OK。 我的话保暖系数10颗星。 哦，你棉裤又穿回来了是吗？ 对， 棉裤加棉絮。 没错，然后里面还有一件秋衣。对，保暖系数10个星。然后呢还有什么系数？ 时尚。 时尚系数5颗星。 不及格了嘞。 还好他还比较， 他至少还有个那什么蝴蝶袖那样的，还算是可以的。 可是你不觉得 这叫喇叭袖？ 我觉得安然都6分的话，至少可以给自己6.5分。 不，可是你不觉得说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他刚来的时候说给他们自己的造型可圈可点一下，表扬到了这个喇叭袖，然后再跟我跟他们搭配的喇叭袖一比较，没有什么值得可圈可点的呀。好啦，颜色还是很显白的。佳妮， 我的衣服就是方便系数10颗星，但是时尚系数3星。 其实你的上衣是 OK 的，只不过就是裤子可以换成，哪怕你因为你身材很好嘛，比例各种都不错，你可以换成就真的健身房里面穿那种 legging。 再紧身一点的那种， 就是对，纯 legging 就很好看。 纯 legging 是有点吓人吧？ 纯 legging 不会吓人， 会绷太紧吗？ 不会，它大长腿，你完全不会在意，你只会希望再紧一点。所以这就是大长腿的好处。好吧，再一次谢谢你们三位来到我们的嘉宾席，谢谢你们。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其实来我们节目做我们的show girl也好，来给我们当嘉宾也好，是特别需要那个 勇气 的，包括他们心一定要很大。就是虽然全程都是在开玩笑，也是为了节目效果去彼此 diss， 但是其实你知道泽华这个人有时候说话其实口不择言心口不一，他内心还是觉得三妹妹很好看的。同时呢他平时就是这样说话风格，但你知道女生其实是 会说真心话的， 不是女生是会当真的，他内心知道你在开玩笑，但是听到你说自己 不好的评价的时候，依然是会往心里去的。 我并没有说他们不好，是他们自己彼此在说对方不好。 好吧，总之今天的这样一个现场的闺蜜团大改造呢，我们带来了每一个人的分别有两套不一样风格的造型，跟他们平时的自己也差异很大。 是， 还算是效果不错，对不对？ 嗯， 我要看到你们肯定的眼神，有吗？很好， 有， 好好好好，这样我就满意了。其实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很讲究个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各位可以去多多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 嗯， 因为也许你惯常认为的自己不是那个最好的自己。 是， 嗯，一定要给自己一些尝试的机会。咱们身边就有那种朋友，就是永远穿衣服都是一个类型的， 很多这样的朋友。 买到一件新衣服，你会觉得说这衣服本来就是属于你，就是所谓写着你的名字。 是的， 对，穿上以后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对的，嗯， 这样就花的钱就很冤，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多给自己尝试的机会和选择的机会。 是的，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我们的闺蜜团三位小磊、安然和佳妮，也希望之后你们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明天见，拜拜， 拜拜， 三八妇女节快乐，女神节快乐。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生活